季布栾布列传第四十。季布者，楚人也，为弃任侠，有名于楚。项籍使将兵，朔窘汉王。及项羽灭，高祖构求布千金，敢有涉逆，罪及三族。季布藏濮阳周氏，周氏曰：“汉构将军急，季且至臣家。将军能听臣，臣敢献计；即不能，愿先自警。”季布许之，乃昆前季布衣褐衣，至广柳车中，并与其家童数十人，知鲁朱家所卖之。朱家心知是季布，乃买而置之田，借其子曰：“田氏听此奴，必与同食。”朱家乃乘摇车至洛阳，见汝阴侯滕公。滕公留朱家饮数日，因谓滕公曰：“季布何大罪，而上求之急也？”滕公曰：“布朔谓项羽窘上，上怨之，故必欲得之。”朱家曰：“君视季布何如人也？”曰：“贤者也。”朱家曰：“臣各为其主用，季布为项籍用，侄耳。项是臣，可尽诛耶？今上使得天下，独以己之私怨求一人，何事天下之不广也？且以季布之贤，而汉求之急如此，此不北走胡，即南走越耳。夫季壮士以资敌国，此伍子胥所以边荆平王之目也。君何不从容为上言也？”汝阴侯滕公心知朱家大侠，亦季布逆其所，乃许曰：“诺。”待见，果言如朱家旨，上乃赦季布。当世时，诸公皆多季布能摧刚为柔，朱家亦以此名闻当世。季布召见，谢，上拜为郎中。孝惠时为中郎将，单于常为书慢吕后，不逊。吕后大怒，召诸将议之。上将军樊哙曰：“臣愿得十万众，横行匈奴中。”诸将皆阿吕后议，曰：“然。”季布曰：“樊哙可斩也。夫高帝将兵四十余万众，困于平城。今哙奈何以十万众横行匈奴中，面欺？且秦以势于胡，陈胜等起。于今疮痍未抽，哙又面于，欲动摇天下。”是时殿上皆恐，太后罢朝，遂不复议击匈奴事。季布为河东守，孝文时人有言其贤者，孝文召，欲以为御史大夫，复有言其勇，十九难进。至留底一月，见罢。季布因进曰：“臣无功窃宠，待罪河东。陛下无故召臣，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。今臣至，无所受事，罢去。此人必有以毁臣者。夫陛下以一人之欲而召臣，一人之毁而去臣。臣恐天下有时闻之，有以亏陛下也。”上默然惭。良久曰：“河东无古公郡，故特召君耳。” 不辞之官。楚人曹丘生便是，朔昭权故金钱，是贵人赵同等与窦长君善，季布闻之，季书见窦长君曰：“吾闻曹丘生非长者，勿与通。”及曹丘生归，欲得书请季布。窦长君曰：“季将军不悦足下，足下无往，故请书。”遂行，使人先发书，季布果大怒，待曹丘。曹丘至，即及季布曰：“楚人谚曰，得黄金百不如得季布一诺，足下何以得此生于梁楚间哉？且仆楚人，足下亦楚人也，仆有扬足下之名于天下，故不重焉，何足下惧仆之身也？”季布乃大悦，引入，留数月为上客，后送之。季布名所以译文者，曹丘扬之也。季布弟季新气概关中，遇人公瑾为任侠，方数千里，事皆争位之死，常杀人，亡之无，从袁思逆。常侍袁思，弟婿灌夫吉福之属，常为中司马，中尉至都，不敢不加礼。少年多时时切及其名以行。当世时，既心以勇，不以诺，著文关中。季布母弟丁公为楚将，丁公为项羽主窘高祖彭城西，短兵接，高祖急，故丁公曰：“两贤岂相恶哉？”于是丁公引兵而还，汉王遂解去。及项王灭，丁公夜见高祖，高祖以丁公训军中，曰：“丁公为项王臣不忠，使项王失天下者乃丁公也。”遂斩丁公，曰：“使后世为人臣者，无效丁公。”栾布者，梁人也，使梁王彭越为家人时，常与布游，穷困吝拥于齐，为九人宝。数岁，彭越去之巨野中为道，而布为人所掠卖，为奴于燕，为其家主报仇。燕将臧荼举以为都尉，臧荼后为燕王，以布为将。及臧荼反，汉击燕，鲁布。梁王彭越闻之，乃言上，请熟布以为梁大夫。始于齐，未还，汉召彭越，则以谋反，夷三族，以而削彭越头于洛阳下。诏曰：“有敢收事者，辄捕之。”布从其还，奏事彭越头下，辞而哭之，立捕布以闻。上召布，骂曰：“若与彭越反耶？吾尽人勿收，若独辞而哭之，与越反明矣，去烹之。”方提去汤，布故曰：“愿一言而死。”上曰：“何言？”布曰：“方上之困于彭城，拜荥阳城高间，项王所以不能遂息，徒以彭王居梁地，与汉合纵苦楚也。当世之时，彭王一故，与楚则汉破，与汉则楚破，且垓下之会，威彭王，项氏不亡，天下已定， 滕王剖符受封，意欲传之万世。今陛下亦征兵于梁，滕王并不行，而陛下已以为反，反行未现，以科小案诛灭之，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。今滕王已死，臣生不如死，请救烹。于是尚乃事不罪，拜为都尉。孝文时为燕相至将军。布乃称曰：穷困不能辱身下志，非人也；富贵不能快意，非贤也。于是常有德者厚报之，有怨者必以法灭之。吴楚反时，以军功封虞侯，复为燕相。燕齐之间皆为栾布立社，号曰栾公社。景帝中五年薨，子奔嗣为太常，牺牲不如令，国除。太史公曰：以项羽之气，而季布以勇显于楚，身聚军千骑者硕矣，可谓壮士。然至被行路，为人奴而不死，何其下也！彼必自负其才，故受辱而不休，欲有所用其未足也，故终为汉名将。贤者承重其死。夫婢妾贱人感慨而自杀者，非能勇也，其计划无复之耳。栾布哭彭越，去汤如归者，彼诚之所处，不自重其死，虽亡古烈士，何以家哉？